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will listen to part of the conversation taken directly from the IELTS listening test。 没错，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延续前一期节目，继续来听雅思听力中这一道关于节日表演咨询的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呢是在电话里进行的啊，一个游客他向这个景点的工作人员来了解节日演出的具体安排。那么其实在之前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了很多有关于时间地点的一些介绍，那么在后面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会听到更多节日活动的内容到底有哪一些。 好，首先呢，咱们来看一下生词，就是 produce， 作为动词来讲，那它呢其实有生产的意思，对吧？比如说制造一个产品啊等等。但是呢，如果它后面连接的这个名词，这个宾语，如果是影视音乐作品的话，那么 produce 含义呢就是制作的意思。比如说待会儿对话中会出现 to produce a number of videos，视频那是制作视频的意思。好，再接下来呢是一个词组，就是 from all around the country。 这里边呢好多同学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这个 from the country 还不行， from all around the country 其实就是在这个 country 这个范围里边所有的，就是 across the country 啊，涉及到了方方面面，一个地域范围很大的区域，是这样的区域叫 all round the country。 好，它的全句是这样的， There will be a demonstration of traditional dances from all round the country， 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传统舞蹈的展示，那么这个舞蹈呢会来自于这个 country 整个乡村，就是整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就比如说啊，以中国为例，你可能有傣族舞啊，你也可能有回族舞啊等等，就是不同地域的这种当地的民间舞蹈都会演出。好，再往下呢是一个用法，叫做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啊，我说进行时大家心中暗喜，然后我又说被动语态你也觉得不难，但是如果把它放在一起了，这个时态长得是什么样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句子， Where is it being held? Where is it being held? 啊，那变成陈述句就是 It is being held where。 好，那么这个里边呢是表示一个将来的含义啊，就用进行时表示将来的含义，而且是被动的含义，就是这个事情将在哪里举行。好，再往下呢是 presume， P-R-E-S-U-M-E， presume 的意思就是我认为啊，我假设主观的认为会是怎样。比如说课文中的句子是 I presume I'll need tickets for that。好，我认为，也就是我设想，我默认这个事件是需要支付门票的啊，我需要得给人家交门票，这个是 presume 主观认为的意思。 好，这一段呢生词不太多，但是呢其实要讲解的还是不少的。那我们生词预习完呢，先给大家放一遍录音。那么在这次录音中呢，有一些单词的拼法是个专有名词啊，另外呢还有一些时间地点啊，那请大家呢去记录，记录好，然后呢看看我们在讲解的时候你去验证自己捕捉这些关键信息捕捉的怎样。 没错，其实在听这种节日活动的介绍的时候呢，一般就是听这个时间地点人物以及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对， 这些都是关键的信息。所以呢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 And what's happening on the other days? There are several events that go on the whole time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of the Art College have produced a number of videos, all connected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t makes a change from children and parents, doesn't it? Exactly. Because the Art College is in use fo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festival, the videos are being shown in Handsworth House. How do you spell the name? HANDSWORTH, Handsworth House. It's close to the town hall. Right. Now, let me see,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about? Are there any displays of ballet dancing?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as I do it as a hobby. There isn't any ballet, I'm afraid.But there'll be a demonstration of traditional dances from all round the country. Well, that'd be nice. Where's that being held? It's in the market in the town centre. The outdoor one, not the covered market. And it's on at 2 and 5 every afternoon of the festival, apart from the first day. Lovely. I'm interested in all kinds of dancing, so I'm sure I'll enjoy that. I'm sure you will. And I'd really like to go to some concerts, if there are any. Yes, there are several. 3 performed by professionals and 1 by local children. And where is it being held? It's in the library, which is in Park Street. On the 18th at 6:30 in the evening. I presume I'll need tickets for that. Yes, you can book online.Or you can buy them when you arrive in Kenton, either at the festival box office or from any shops displaying our logo in the windows. Well, I think that'll keep me busy for the whole of my stay in Kenton. 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You're welcome. I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Good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这段录音听完了。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和壮壮老师一块儿来学习雅思的听力练习题。那刚才呢，听的是一段对话，他们谈论的是节日活动， 对， 到底有哪些事儿，有哪些活动。 那我们现在逐句看一下这里边的语言点。 And what's happening on the other days? 啊，那在其他的这一些天会有哪些节目呢？这个里边 the other days 而不是 other days， 这个是英文和中文的一个区别。 就 other day 就指的是其他天， the other days 就是指今天以外，就这些天之外的。 对了， 其他的日子里面， 也就是剩下的所有的天，都是要在 the other days 里面包括的。 不光是这个 day 啊，日子上可以用这个说法，其他的东西啊，其他的人呢、啊， 没错， 都是有这个区别的。 比如说，我有10本书、啊、是吧？你已经看了2本、然后呢，你就问我，你说我剩下的这些书要多长时间看完？这时候就是 the other books， how long should I finish them？明白了吧？所以这个 the other 就是有剩下的所有的东西的意思。 所以要加那个定冠词 the、啊。 没错。 当然在这里读音是 the、啊、因为前面是 other。 对了。 所以是 the other days、啊。 非常好。下面呢 ,there are several events that go on the whole time。 那在节日期间呢有很多，有好几个活动。 哎 ，the whole time 就是一直都有。 嗯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of the art college have produced a number of videos. 比方说，艺术学院的学生制作了很多视频。A number of videos. 哎 ，a number of 就是有好几个的意思。All connected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这些视频都是关于祖孙关系的。They are connected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好，这个句子里边呢，我就重点想讲这个 relationships。那当你说有众多的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通常这个 relationship 是要用复数形式加 s。好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t makes a change from children and parents, doesn't it?哎，说这个选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呢，这是对于经常是父亲母亲和孩子的关系来讲，它是一个变化，就是有了一些花样，现在就是隔辈儿这种家长和孩子的关系。然后呢，他说 doesn't it， 其实这个 doesn't it 并不是真正需要对方去回答，而是它的含义相当于汉语的是不是哈，它不需要回答啊，它只是评论一下而已。Exactly, 确实如此，真是这样。Because the art college is in use fo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festival, the videos are being shown in Handsworth House. 啊，他说因为呢这个艺术学院一直在整个的节日期间都会有学生上课，所以呢整个的这个 video 播放就会在一个地方叫 Handsworth House 这个地方去进行放映。好，这里边有一个词组说这个 college is in use for classes， in use 就是在使用之中， for classes 用于上课啊，所以呢这个表达方法 in use for classes 这个介词我觉得是值得大家留意的啊，因为通常我们如果不去看人家怎么写，我们自己可能写的就面目全非了，可能说 the classroom will be used during the festival， 但是人家用 in use for classes 就很简洁啊，非常的简练。 How do you spell the name？ 啊，那么这个放映厅的名字怎么去拼写呢？ That's HANDSWORTH Handsworth House. 好了，这个拼写应该能够记下来了。It's close to the town hall. 它和市政厅非常的近。Right, 没错。Now let me see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about. 那我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呢，我可以告诉你。 Are there any displays of ballet dancing? 好，那有没有芭蕾舞的表演呢？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as I do it as a hobby. 哎，我尤其就对这个芭蕾感兴趣，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我的兴趣啊，是我的一个爱好。There isn't any ballet, I'm afraid. 啊，恐怕呢没有什么芭蕾舞的表演。But there'll be a demonstration of traditional dances from all around the country. 嗯，恐怕没有芭蕾表演，但是有全国各地的传统舞蹈的汇演。 好，你看这个 demonstration。我们到目前为止见到了两个单词都是表演的含义，一个是 demonstration， 另外一个大家留意了是什么吗？ 就是 performance。 对了，而 performance 通常咱们都能想得起来，而 demonstration 呢我们不太可能想起来去用。 demonstration 有没有那种呈现出来的感觉？ 对， 因为它的动词形式啊 demonstrate就是呈现出来的意思啊。 对，呈现和展现啊， 嗯， 都是。那么 demonstration 这个词呢有时候也会缩写成 demo 啊，比如说有的软件你先试用一下 demo 版，所指的这个 demo 就是 demonstration 的缩写。 嗯，所以 demo 就是这个意思啊， 演示版啊，所以它有演示的意思。Oh, that'd be nice. Where's that being held? 哟，那太棒了。这个汇演在哪里举行呢？ It's in the market in the town center. 啊，它在市中心的一个集市。那你一说集市，你觉得是室内还是户外呢？ 我感觉是室外的。 好，他就说了 the outdoor one 啊，是一个户外的 啊，果然是室外的。 嗯， the outdoor， not the covered market， 不是那种有那个顶棚的那种。 哎，就是 cover 就是覆盖起来， 哎， 就是有顶棚覆盖的，一般就指的是室内的嘛。 没错， 他的意思就是说 the outdoor one， not the covered market， 他说的是室外的那一个，而不是有顶棚的室内的那个。 嗯哼，那我觉得也挺奇怪的哈。你说这个舞蹈，哎，在室外倒是也挺好看的啊。这个，尤其是这种传统舞蹈，通常原本人家就是在室外跳的，比如说在田间啊，庆个丰收啊，弄个篝火呀之类的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把它想象在室外也是很靠谱的一件事情。 对， 好，接着呢，他就继续介绍 ，and it's on at 2 and 5。Every afternoon of the festival, apart from the first day. 好，这个时间大家记下来了吗？他说 it's on, 也就是这个演出是在上演的阶段。这个介词 on 就是在表演的时候。时间呢是 at 2 and 5 every afternoon, 下午2点和5点开始。这里边呢有没有同学理解成2点到5点呀？好，这个显然是表演两次，一次是2点开始，一次是5点开始啊。因为他原句说的是 "It's on at 2 and 5"， 是 "and 5"， 也就是 "on at 2 and on at 5"， 啊，表演的上演时间是2点和5点。那么呢，他又用了一个 "apart from the first day"， 除了第一天。也就是说第一天下午这个舞蹈演出是没有的。好，那么如果我这么讲完了，再考你，如果要去看演出哪天是不能看的，那肯定这个正确选项就是第一天的下午，是吧？好，那这个其实就是在没有生词的情况下呢，有可能你会理解有偏差的这么一句话。Lovely, I'm interested in all kinds of dancing, so I'm sure I'll enjoy that. 啊，那太棒了，我对所有的种类的舞蹈都感兴趣啊，我敢肯定呢，我会十分享受观看舞蹈。I'm sure you will. 啊，我也肯定你一定会非常欣赏这些表演。And I'd really like to go to some concerts if there are any. 好，那要是有音乐会的话呢，我也很想去看看。 Yes, there are several. 哎，确实有，而且呢，有好几个音乐会。 3 performed by professionals and 1 by local children. 好，其中有3个是由职业的音乐家表演的，而其中1个呢，是由当地的儿童表演。 And where is it being held? 好，又出现了，在哪里举行呢？ It's in the library, which is in the Park Street. 好，那地点呢，就是在图书馆，在 Park Street 这个地方。 On the 18th, at 6:30 in the evening. 好，是在18号晚上的6:30举行。I presume I'll need tickets for that. 我想我应该买张票。 哎， 对吧？ 就是说，他其实是想问哈，是要不要票。Yes, you can book online, or you can buy them when you arrive in Canton. 您可以在网上订票，或者呢，你也可以到 Canton 的时候再订票。 Either at the festival box office, or from any shops displaying our logo in the windows. 在节假日售票处，或者是任何窗口带有我们标志的商店，都可以购买票。 所以说人家卖票的这个体系呢也是线上线下，对吧？那么 book online 其实就是预定，先从网上订票的意思。那么在这个有 logo 的商店的橱窗，就是卖东西的窗口，你也可以买啊，这是他的这个票的这个购买渠道。 我觉得订票一定要提前订。因为我前两天就去一个地方的游乐园，然后我就发现呢，如果您在网上提前3个小时订票就可以打8折。 哎呀， 但如果您到现场才发现，哎，网上的优惠，再去订票的话， 晚了， 您完了，因为您得提前3个小时，当时是订不了票。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教训，对我来说，所以我以后一定会提前订票。 对，好多飞机票啊，火车票也是，就是提前的越早呢，它就越便宜。你临到了越近的时间段去订的，它就会比较贵啊。那网络这么发达，肯定啊，年轻的人都肯定是喜欢优先从网上先订下来。好，那么再来呢，他就说呢 ，That will keep me busy for the whole of my stay in Canton. 他说现在行了，有这些活动呢，一定是会让我在 Canton 这个地方逗留期间啊，我会一直忙着的，马不停蹄的从一个节目去另一个节目啊。这个 keep me busy 就是令我保持忙着的状态。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非常感谢你的所有的帮助。 You're welcome. I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希望呢你能够享受在 Canton 的旅游的时光。 Thank you. Goodbye. 好，这个通常旅游的时候，比如说你是一个住宿的地方的接待人员，你在办完了住宿手续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一句话，就是 I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希望你非常的过得愉快。 Enjoy your stay、 嗯、 您在逗留此处的时候能够享受这边的时光。 对了、这里边 stay 是一个名词的词性、your stay in this hotel, your stay in the town, 就是你在这儿逗留期间。 好，接下来呢 I hope you will enjoy your listening。 我们在听这一段对话的时候呢，你可以听得非常明白，可以享受学习的时光。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一段对话素材。 And what's happening on the other days? There are several events that go on the whole time. For example, the students of the Art College have produced a number of videos, all connected with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ldren and their grandparents.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t makes a change from children and parents, doesn't it? Exactly.Because the Art College is in use for classes throughout the festival, the videos are being shown in Handsworth House. How do you spell the name? H-A-N-D-S-W-O-R-T-H. Handsworth House. It's close to the town hall. Right. Now, let me see, what else can I tell you about? Are there any displays of ballet dancing? I'm particularly interested in that, as I do it as a hobby. There isn't any ballet, I'm afraid, but there'll be a demonstration of traditional dances from all round the country. Well, that'd be nice. Where is that being held? It's in the market in the town centre. The outdoor one, not the covered market.And it's on at 2 and 5 every afternoon of the festival, apart from the first day. Lovely. I'm interested in all kinds of dancing, so I'm sure I'll enjoy that. I'm sure you will. And I'd really like to go to some concerts, if there are any. Yes, there are several. 3 performed by professionals and 1 by local children. And where is it being held? It's in the library.Which is in Park Street, on the 18th at 6:30 in the evening. I presume I'll need tickets for that. Yes, you can book online, or you can buy them when you arrive in Kenton, either at the festival box office, or from any shops displaying our logo in the windows. Well, I think that'll keep me busy for the whole of my stay in Kenton.Thank you so much for all your help. You're welcome. I hope you enjoy your stay. Thank you. Goodby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讲了很多对话中出现的有关于买票卖票活动内容咨询的一些词汇啊。 好， 那我们再来总结回顾一下。 对了，咱们现在看看哪些比较有用的东西，一是复习，另外一个是扩展造句。首先呢，第一个我来说一个汉语，请大家翻成英文啊。这一首歌是由5个人制作的。The song was produced by 5 people.这个里边我就想看大家还记不记得 produce 这个词。那再来一个哈，这个电影是谁制作的？ Who produced this movie? 对了啊，或者是 Who is the producer of this movie? 也可以。 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一些。希望今天这一段对话能够对您的英语学习有所帮助和启发。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希望明天同一时间，您可以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